的意思就是朝换卦方向的大树走才有生机。哎呀，有了马棚和口诀，我们真的能上岛了。碧荷姐两眼发亮，把海盗赶去逐浪岛瓮中捉鳖本来就是海哥的计划。虽然现在情况有些出入，但他能出力绝不偷懒。